哎，他单他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遇见你你也得哭。 哎，我就不哭， 这出戏苦啊。 啊，哭我也不哭啊。 腔调悲 啊，悲我也不哭。 感动人， 感动人我也不哭。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哎，我就这么心狠。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 哎，他给我棍吃哎！ 有你这什么你？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我把他找来 啊！ 我上哪儿找他去？ 啊！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我也不用去找他， 怎么办呢？ 他这段寻思曲我学会了， 哦，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你学一学， 对， 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一句话， 你唱。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您做评判啊！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对对对， 我唱这段寻思曲。 哎，啊，各位同志鼓励鼓励你。 我要把它唱哭了的时候， 嗯， 你想着鼓一鼓掌， 鼓掌干什么？ 给我贺喜， 贺什么喜？ 我要收个大徒弟 啊！笑话吗？大徒弟？ 哎，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啊！你是非哭不可。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啊！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干嘛呀？ 咱俩今天好信儿，我这有管钢笔送给你，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来吧，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干什么？ 预备着擦眼泪 啊！他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是非哭不可。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了，试试。 大大的风月夜。 你瞧，哭了不是？谁哭了？谁哭了？ 你这不是哭呢吗？ 我这乐呢。 哦，你这是乐呢。 哎， 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啊？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你，我看你有当上，你就把我唱哭了。 一会儿你就得哭。 哎，我只要哭，你就给我鼓掌，没关系。 娇儿也。不免我想娇儿，想的我肝肠儿痛，断喊娇儿啊，喊的我两眼望穿那夜郎。风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路在眼前，哪儿在家每日里为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哪儿会说又会笑，亲若娘的脸哪一样啊，哪一种道套，娘喜欢哪最可恨，儿的父好事那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哎呦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 年也不知啊，将娇儿埋在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 以上您听到的是诗事员刘佑山和说的评剧杂谈，您听听这里面的学唱，哎，是多么的好。应该说施圣杰先生在这个学唱方面既传承了他父亲的衣钵，又继承了侯宝林大师的特点。下面请您欣赏施圣杰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没他会玩》。 有一个精神病院，四号病房有四张床，就住着三个患者。这三个患者呀，患的是一个共同的症状，什么症状啊？娱乐症，就是会玩，爱做游戏。为什么空一张病床啊？因为谁也不敢上这儿住来。新来一位病友，要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儿，没他们三个会玩，三个人呢就把这位暴打一顿，经常打得鼻青脸肿，病上加病。所以啊，空了这么一张病床。这天呢，大夫给送进一位患者来，送进来以后给三个病人介绍啊，三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朋友，他呢跟你们三位一样，也是娱乐症，特别会玩啊，玩得很独特，玩得很奇巧，希望你们能玩得愉快，玩得开心，好不好？我走了。说完大夫出去了。大夫回到办公室啊，不放心，他老惦记新来这位，如果新来这位要没那三位玩得好，一会儿就去给打坏。过了有十分钟，大夫又回来了，没进屋。这个精神病院的病房的门上都有个小窗口，他把窗口拉开一看，当时就愣了。一看原来那三位病人啊，都坐在自己床上运气。一看一号病床那位啊，脑门破了。二号病床那个呀，鼻子没皮了；三号病床那个下巴颏流血了。再看新来那位坐在四号病床，面带微笑。大夫奇怪呀，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啊！把门推开进来了。啊，三位玩的怎么样啊？三人说玩的不错。你没看都玩这模样了吗？那么你们做的什么游戏啊？ 大夫，新来这位朋友非常会玩，他们玩得非常非常精彩，我们三个实在是玩不过他。 就是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究竟做的什么游戏？ 是这样的，新来这位朋友用粉笔在地下画了一道，让我们三个从底下钻过去，那钻得过去吗？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表演的小段《没他会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撩开雨丝看你，撞见了白墙，回头问回望，说你叫丁香。

今天白天山区的能见度还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本市低层受偏东风的控制，相对湿度增大，扩散条件不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0到零下5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今天天空阴沉，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文章委屈读不懂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呢，是杨振华、金饼厂合作的段子。他们二位啊，可以算得上是相声界响当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他们都是相声老前辈杨海泉先生的弟子，是同门师兄弟。他们二位啊，合作了很多段子，都是讽刺型的作品，哎，表演的火炽热烈，增强了人物刻画的深刻，哎，这嘴脸感更加强烈，讽刺的效果也就更好了。下面就请您欣赏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相声《假释秘籍》。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哎哎，这金饼厂金先生， 怎么回事？ 我给您带个信儿来。 什么信儿？ 杨振华他来不了了。这个节目我替他演。 哎呦，杨振华来不了了。 哎，是是。 那么请问你是谁呀？ 哎， 啊， 你把我当成杨振华了。 怎么当杨振华呀？你就是杨振华。 啊，我不是杨振华。 你让大家看看你是不是杨振华。 大家也把我当成杨振华了，是不是？ 怎么当啊？ 我不是杨振华。 你要不是杨振华，那我就不是金饼厂了。这节目还演什么劲儿啊？ 还 沈阳话你耍呢？ 今儿我还得解释清楚 啊！ 我要说不明白，大家也糊涂。 嗯， 我呀， 啊， 我真不是杨振华。 哦， 为什么很多人都把我当成杨振华了呢？ 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跟杨振华呀， 啊， 我们俩是双胞胎。 哎呦，双胞胎！ 哎， 你们俩是一母所生。 哎哎，不是 啊， 不是一母所生。 不是一母所生，怎么是双胞胎呢？ 我们虽不是一母所生啊， 啊， 我们是一父所生。 哎，对了，父亲能生孩子吗？ 哎，你没听明白不是？ 啊， 一父所生，一父，杨振华是我爸爸生的，我是杨振华他姨父生的。 明白没？太乱了，这个。 我们俩不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我们俩长得像双胞胎。 别说， 哎， 真像 是吗？ 一模一样。 哎，要说全像那不可能 啊，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一样？ 你得仔细看了 啊， 往这儿瞧，看这儿。 知道知道， 我这儿有个痦子，杨振华没有。 对 对吧？ 我没看见。 其实杨振华也有个痦子 啊， 不过他那痦子没长在脸上。 长哪儿了？ 长臀部上了。 明白了。 哎， 杨振华屁股上没痦呢。 哎， 长你脸上了。 哎哎， 是不是？ 这怎么说话？ 你看看， 就是我们俩有不一样的地方。 哦， 哎， 既然不是杨振华，请问您贵姓？ 啊，好说好说 啊， 我姓贾。 哦，贾宝玉那贾 啊？不不不， 嗯， 真假的假。 哎呦。姓这姓可不多 啊， 啊 就是啊 啊， 就因为姓这个假呀，我们家这名字那都起不上来呀。 是啊， 可不 不好起。 你就说我爷爷吧， 叫什么呀？ 叫贾正经。 好，不怎么样。 我爸爸， 嗯， 贾道德。 嚯， 我大哥贾男士。 嗯， 我妹妹贾处女。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啊？ 什么 贾淑女？窈窕淑女那个淑，贾淑女。 他们这个名字都不怎么样。 是啊， 就我这名还不错。 你叫什么呀？ 我这名有奖啊。 啊， 我是怀远门的怀， 好， 鸿运的运，嗯，我叫贾怀运。 啊，对，更不怎么样了，这个啊。 我们家早年是个大家族。 是啊， 我太爷那辈儿 啊， 跟皇上是一家子， 皇族， 皇族 是不是？ 皇族， 哦， 皇族是皇族啊。 啊， 到哪儿我也不提。 怎么不提呀？ 现在老扫房，我提那个干嘛呀？ 挨得上吗？这个， 着我太爷 啊， 我太爷3岁生下来的时候， 嗯， 就是3品的俸禄。 世袭的爵位。 就是啊。 嗯， 我太爷 怎么着， 受过皇封。 是吗？ 清朝末代皇上的帝号叫什么？ 那叫宣统啊。 哎， 宣统。 我太爷的封号也带个统字。 他是什么统呢？ 马桶。 对了，马桶啊， 马桶，喇嘛那个马，马桶。 嗯，反正我听是马桶。 嗨，贾宝玉刚生下来的时候嘴里叼个什么玩意儿？ 叼块玉，取名叫贾宝玉。 是吧？ 嗯， 我太爷刚生下来的时候 啊， 嘴里也叼着东西。 叼过什么呢？ 叼卷手指。 嘿， 所以起名叫假手指。 好，这名起得好。 好吧， 太好了。 怎么个好法啊？ 手指跟马桶它配套啊。 我那干嘛你？ 是不是啊？ 什么叫配套啊？ 啊， 我太爷派头大。 我派头。 据我爷爷介绍， 嗯， 说我太爷那是一天什么不干 啊。 骑龙驾鸟， 嚯， 哦！养狗玩花， 嗯， 骑马钓鱼，酗酒打牌， 嚯， 哦！上勾栏下柳巷， 你太爷啊，比贾宝玉还厉害呢，纯粹是个纨绔子弟，豪野狗少。 别提贾宝玉啊！ 怎么了？ 别提贾宝玉 啊！ 我太爷最看不上贾宝玉。 怎么了？ 我太爷说贾宝玉傻是傻 啊， 不爱一个不爱俩。一爱就是一大把， 嗯， 哎，又是撵又是跑，兔子净吃窝边草。 嘿哈，你太爷还会顺，这顺口溜啊？ 哈，我太爷这派头比他大。 是啊， 我太爷 怎么着？ 我太爷那是一天一只鸡， 嗯， 两天一只羊， 嚯， 天天娶媳妇儿，夜夜入洞房， 啊， 一年一茬小儿郎，到处都是老丈母娘。 你太爷呀、啊。纯粹是个腐化堕落分子。 嗨，什么堕落分？我太爷是风流才子。 还才子呢？ 哎呦， 他有什么才子？ 那才学大了 啊！ 我们家有一本甲士秘籍。 不就那手指吗？ 什么手指 啊？ 秘籍呀、啊， 秘籍。 我们的家珍呢？ 哦， 我太爷做的。 怎么着？ 你要看那个，你就知道我太爷多大学问。 是吗？ 那当然了，里边全是什么这个， 嗯， 祖训家教、为官诀窍、 哦、 治世格言 啊、 处世哲学 哦， 啊，学问大了，秘籍 嗯， 值老银子了， 真的，拿出来， 干嘛？ 看看， 拿出来 啊！ 老祖宗的玩意儿，那叫拿出来。 行，啊，再说 说请 啊，请 请出来， 请出来，请出来。 我先告个座啊 啊！ 各位列祖列宗，各位老祖宗， 哎呀，行，各位今天算来着了，您都成老祖宗了呗？啊， 谁老祖宗啊？ 你不是说吗？各位祖宗。 你老往一块儿给拉什么气儿你、啊、我这是冲我们上祖说的 哦。 各位列祖列宗， 嗯， 不孝子孙贾怀运，今将家宝请出，实为不敬。 嚯， 不过我绝不泄露天机 啊， 我只是叫金兵场那头蠢驴见识见识。 谁蠢驴啊？怎么说话这是？ 现在开始拿宝啊。 哦，变戏法呢？ 什么变戏法呢？请宝呢？这是 哦。开，这出来了，嘿， 看见没有 啊？ 看见没有？ 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豆腐账， 豆，你们家豆腐账这模样啊？ 这是 豆腐账啊？这甲是秘籍，这是家宝。 是啊， 豆腐账， 念念，门门门门，跳的词儿呢？ 什么跳大词啊？ 干什么这是？ 这祷告呢？这是 祷告？ 那这家宝能随便你念吗？ 有词吗？ 当然有词了。 什么词儿？ 天灵灵，地灵灵，万水千山总是情， 少给五块行不行？ 什么少给五块？ 那什么词儿呢？这是 五块的事儿啊！看看啊， 看看， 甲士秘籍， 知道， 代代相传， 传到现在了。 嗯、 鱼， 嗯， 假手指，人也。 什么意思？ 鱼 啊， 就是我。 哦， 我太爷说鱼就是说他呢。 是啊， 鱼就是我的意思 啊。 假手指，我太爷叫假手指。 嗯， 人也，我太爷说他是个人。 行，你太爷真聪明。 嗯， 他知道自己是人。 生由梦兮，昏为明兮，恶勿为兮，善如天兮，懂吗？ 懂。 什么意思？ 你太爷呀，天天拉稀。八股文，谁明白这个？ 你就说你不懂什么天天拉稀。我下边我给你翻成白话说， 大伙都明白。 白话， 哎， 鱼啊，不说鱼，就是我吧。 嗯， 我不善写，不善画 啊。 三品俸禄靠什么？ 靠什么？ 靠的全是说假话 啊。 假话分大小， 哦， 切勿用颠倒。 嗯， 一般情况用小假。 是啊， 待人接物要圆滑。 哦， 闯荡江湖用中假，随机应变别太假。 哦， 关键时刻用大假。 啊， 大真大假乃大家。 这里边还有大家， 骗不过去就垮，骗过去就发。 哦，哎呦，说假话的还要发财呢。 什么是假 啊？ 假就是骗，尔等不信家谱上看。 写的什么呀？ 我们老贾家十个人九个骗。 嗯， 还有一个正在练。 哎呦， 十个人九个假 啊， 还有一个在装傻。 你看看， 假话要说的像，要说的假的跟真的一个样。 嗯， 要说的黑的跟白的一个样 啊。 要说的死的跟活的一个样。 嘿嘿， 要说的说话跟放屁一个样。 说假话的脸和这屁股一个样。 时刻要记牢，溜须拍请送靠，才能保住乌纱帽。 溜须拍马不害臊。 你对家谱有意见，下边这章我就不念了。 没意见，接着念。 算了算了算了， 别别别别别，下边这篇什么？ 精华篇。 精华篇，别别别， 我不念，不念， 别别别，我这咱们鼓励鼓励他。 别拿，别别，不念不念不念， 别别别别别，念你念你念。精华篇呢？ 你老跟着捣乱，这个精华你不听？ 行行，我们听听。 精华篇里边有很多条 啊， 精华篇里你学会一条， 哎， 就够你呀， 盼二年的。 什么叫盼二年的 啊？ 你好好学去吧。 我们听听听听， 能不能全在这精华篇？ 精华篇， 精华篇， 哎， 标题 啊， 怎么办？ 还有怎么办？哎呦， 哎， 还有问有答，啊， 哎，俩人对答似的，还 是啊？ 哎， 来，我来问，我来 一块来啊。 好嘞， 看啊，怎么办？ 上次来了怎么办？ 赶紧领到大饭店。 哦，吃完喝完怎么办？ 领到春堂里转一转。 什么叫春堂啊？ 我太爷那时候 啊， 管这妓院叫春堂。 哦。春堂转完了怎么办？ 领到澡堂子涮一涮。 澡堂子涮完了怎么办？ 赶紧用公款来结算。 公款花完了怎么办？ 到钱庄再借他几十万。 借钱花完了怎么办？ 等着刑部来传唤。 刑部来人怎么办？ 领到春堂里转一转。 啊，刑部也上春堂啊？ 那时候那个刑部哪儿不去呀？你没听我太爷说吗？ 说什么呀？ 我太爷给他说过 啊。 我太爷说，刑部逛春堂，叫来一大方，好的全留下，次的给地方。 哎呦，这刑部可够腐败的啊！ 下边这篇我就不念了。 怎么不念了？ 下边这篇是家难。 家难， 我一看这俩字心里就不是滋味。 别难过， 算了， 别别别别，大过年的 不念了， 别别别别。啊，要实在不愿意念呢， 啊， 不勉强， 对， 何必惹您伤心呢？对不对？不念算了。 那么伤心不至于 啊， 伤心不至于。 是啊， 你要越这么说，我越得念念。 那念念吧，听听您的家难， 特别富有戏剧性。 是啊， 家难， 哎， 丙申之难， 还文词儿呢啊。 丙申年，通天河洪水泛滥， 嗯， 沿岸数城被淹。朝廷命你二叔为河道使 啊， 前往江城治水。 你二叔是谁呀？ 我二叔是我，不是我二叔。 谁呀？ 这我太爷对我爷爷说的。 哦， 我爷爷的二叔，我叫什么呢？ 叫姨夫呗。 哎，姨夫，谁叫姨夫啊？ 不，那叫什么呀？ 我叫二太爷。 哦，那你二太爷叫什么呀？ 我二太爷叫贾水利。 贾水利去治水，这水能治好吗？ 我二太爷到那儿一看 啊， 哎呀，这个大水渺渺，天水相连，一片汪洋，洪水肆虐 啊！ 这还有个治，我不淹死就好事了。 不治水干嘛来了 啊？不能不治啊！ 啊， 把玉拨的30万两银子往怀里一揣，掏出2两银子买了2捆书该，往河边扔一插，起轿， 耿军耿军，干嘛去了？ 上春堂去了。 治水治到春堂去了。 我二太爷在春堂待了半个月。 怎么待这么长时间呢？ 我二太爷干嘛的 啊？ 能干待着吗？ 啊， 拿玉拨那30万两白银到长白山拉了2车人参， 倒腾买卖去了。 把这2车参拉回来一看呢， 发财喽。 发什么财呀？ 啊 全胡萝卜干啊， 假的。 哎呀 啊，连本都赔进去了吧？ 赔不了。 怎么 包上包上包上 啊？ 包上回去卖给假手指去。 好假，骗老假。哎， 吃饱了喝足了玩够了也算尽了，拉着一车胡萝卜干回去复纸去。 他还敢回去交纸？ 那当然了 啊。 假装累得呵斥带喘 啊 啊，气喘吁吁往金殿上一跪， 嚯， 臣交旨。 我看这旨怎么交？ 启奏万岁，臣敌江城，日夜奋战，加固堤坝，疏浚河道，现洪水已退，江城固若金汤。 他2捆熟街就固若金汤了。 皇上一听高兴 了啊， 拿起笔来刚要奖赏他。 哦， 这功夫飞马传书到。 什么事儿？ 皇上拿过折子一看嘛， 通 天河大堤崩溃，江城淹在洪水之中。 得，这回你二太爷算完了，欺君之罪非砍头不可。 皇上不动声色 啊， 拿起笔来写了4个大字， 哦， 递给我二太爷。我二太爷很乐的。 是啊， 接过来差点没乐出声来。一看这4个字啊， 怎么写的呢？ 满门抄斩， 满门抄斩，全斩了，一个不剩。 好，要不怎么叫丙申之难呢？全斩了， 全斩了。哎，不对啊。既然全斩了，你爸爸在这儿怎么能活到现在呢？ 我爸爸叫人给救了。 叫谁给救了？ 哎，你听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吧？ 知道啊，陈公公用狸猫把太子换出来了。 哎，我爸爸遇见杨公公，就是杨占华他爷爷，把我爸爸给换出来了。 也是用狸猫换的？ 不，用死狗换出来的。 是啊。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得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0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家一下子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以上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饼厂二位合说的《贾氏秘籍》。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东北的当代的相声名家刘同、王殿云合说这段传统与现代。 学徒刘同上台鞠躬。我给您鞠躬了，给您问好了，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就是您的欢喜虫。今儿我站这儿规规矩矩伺候您一段，您要是爱听，您给我鼓鼓掌。要下来了吧？ 要下来了、啊、这不见骨头吗？ 这叫传统相声。 不是，相声能那么说吗？ 那怎么说呀？ 一点没有现代意识。 嗯， 看我的。 嗯、 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朋友，您是喜欢听说的呢，您还是喜欢听唱的呢？常言说得好，说的没有唱的好听。那么接下来我给您演唱一段，请您感觉一下。谢谢。朋友啊，朋友 想起了我，谢谢 你。你有病啊？ 怎么了？ 你干嘛呢？ 说相声啊。 相声能这么说吗？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啊， 说都说点什么呀？ 啊， 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个字印，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这叫相声。 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 嗯， 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爱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您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 你等会儿，我查查字典再说。要按您这么说，我们得改， 那必须要改。 都能改吗？ 都能改啊。 基本功能改吗？ 可以啊。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 但是，嗯， 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 啊， 这是我们基本功 啊， 练嘴皮子，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喷的不错。喇嘛是干嘛的？ 出家的僧人。 对呀、 啊，啊， 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出家的僧人。 嗯。 那这个塔嘛怎么改啊？ 塔嘛是海底的鱼啊， 嗯嗯， 海鲜。 对， 你把它改成海鲜大礼包。 海鲜大礼包。 嗯， 那这个哑巴呢？ 你把它改成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嗯，那这喇叭怎么改？ 喇叭，咱们有个习惯呢 啊， 长号叫喇叭， 对， 圆号也叫喇叭。 嗯， 你把它改成西洋乐器小号。 小。 哦。 不，我这么说观众能满意吗？ 哎，这点您放心啊。 啊啊， 您这么说观众准鼓掌准爱听。 是这话。 哎， 你听着我说一遍。 我们听听。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手里拿住一个海鲜大礼包。打北边来了一位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腰间插有一把小号。南边出家的僧人看了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高兴得不得了。哇，先生好不好用我的海鲜大礼包换你腰间插的那个小号？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说 no 不要， 哑巴要说话。 南边出家的僧人对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说，先生不好意思呀，我不是要抢夺你的小号，我是想吹吹他的声调。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意思是说我们好不好一同把这个东西吃掉。两个人商量好包了一个海鲜包。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南边出家的僧人说，今天我好有胃口，吃得好饱好饱。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吃了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南边出家的僧人吹着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两个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顺着大路走掉，好好高兴，好好开心耶、yeah! 这什么玩意儿这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合说的传统与现代。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尚远和您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消融，风轻轻流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共同沐浴春天的阳光。有一条道路多么宽广，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有一种向往坚定信仰，点燃千年梦想。